上你是我的错，可是离开又舍不得。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成为了彼此的过客。是爱得太少，还是要求得太多，总是会觉得不快乐。曾经就算是一个吻，我们也能从寂寞中挣脱。就算用泪水换来笑容也值得。而现在就算拥抱着，为何两颗心总不知所措？难道注定就这样擦肩而过？当爱情来，请走了，谁又能说我不觉得失落？当爱燃烧过，谁又能说我不觉得快乐？当爱变沉默，谁又能说我过得很洒脱？请走了，谁又能说我不觉得失落？当爱燃烧过，谁又能说我不觉得快乐？当爱变沉默，谁又能说我多